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7集。顾惜池背后有个超级大佬。徐瑶光拿出了钥匙准备开门，听到乔生的问话，他顿了顿，没有回答，只是反问， 你什么时候分的杨飞？ 前年的那场冬季赛，人头比0-4，死了四个人的情况下，队友跟他的教练都放弃了，他孤身闯入对面五人的包围区，用女娲这张牌复活了一级名，拿到了 OST 的第一个冠军。 说起这场比赛，乔生至今都异常激动，那是 OST 的成名赛，也是他们拿回来的亚洲赛第一个冠军。打完那场比赛，直接上了新闻。那时候，直播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，所有九州游的粉基本上都在网吧看官网上的直播。这一场比赛打出了 OST 自己的风格，打出了他们自己的气势。虽然网友调侃杨飞火是因为他那张脸，可就算是黑粉，也从来没有黑过他的技术。 官方只出了基础牌，只有那些大战队才会有自己制作的专门神牌。那张女娲牌是国内第一个出现的神牌，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 至今也只有 OST 战队的人有，其他战队只能向他们买。 乔生压抑着兴奋的嗓音开口道， 冬季赛啊。 徐瑶光点了点头，他开了门，沉默了好半晌，才偏头看乔生。 那你知道女娲这张牌是谁创造的吗？ 乔生愣了愣，那他确实不知道。以前他虽然喜欢玩九州游，但是仅限于游戏。三年前他还没有听过 OST， 国内战队从来不出现。直到那场成名战，所有九州游的粉丝都知道有个大魔王杨神，有个神仙战队 OST， 也是 OST 战队的人。你去九州游以前的精品帖，应该还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 徐瑶光进门，眉眼垂着，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，再多的他就不说了。那张神牌是谁创造的？这个问题乔生还真的没有考虑过。他若有所思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。乔家在学校周边给乔生买了一个公寓，那边还有保姆。他在学校有宿舍，因为是双人宿舍，他很少来这儿。 乔生，快把票放好。 何文本来拿好了毛巾跟衣服去洗澡，看到他回来，立马用毛巾擦了擦自己的桌子，恭恭敬敬地让乔生把装票的盒子放好。乔生小心翼翼地放下盒子。 哎，你电脑借我用一下。 何文站在桌子边看了那票一会儿，才把毛巾搭在肩膀上进去洗澡，含糊地开口道， 用吧，密码是123123。 九班几乎90%的学生电脑上都有九州游。乔生登上了官网，翻到官网的帖子，基本上都是在讨论明天云城表演赛的事。官网的精品帖这么多年下来不少，乔生一页页翻着，等何文洗完澡出来了，他还没有找到。何文在九班成绩不出挑，尤其是数学，基本上倒数前三，每天晚上都要玩一会儿游戏。今天晚上他也不急，就坐在一边盯着装票的盒子，兴奋地睡不着。直到12点的时候，乔生才翻到一条帖子。OST 的初代粉，谁还记得第一代成员？ 初代粉丝们表示，三年前那场冬季赛前，某人突然退役，很虐，不敢回忆啊。别说了，已经哭了。 最虐的难道不是杨神的话吗？他说他要带着某人的女娲、伏羲还有瑶这三张神牌走向世界。 他确实做到了。 这帖子很长，因为初代成员现在只剩下了杨飞跟易继明， 所以关于老成员的这条帖子并不火，但底下回复依然很多，还被管理员加了精。乔生这才知道 OST 手中的三大神牌竟然都是同一个人创造的，而不是云光财团专门一个团队打造的。乔生靠在椅背上，心潮澎湃的，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。女生寝室，秦冉拉了床帘，里面有一盏很昏暗的台灯，她正盘着腿，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书。脚边五公分的地方，那黑色的手机依然亮着。秦冉又翻了一页书，手机非常固执地又开始震动。秦冉一手支着下巴，一手拿着书，头也没抬的，语气十分嫌弃。没用啊，你自己都找过了还不死心吗？手机又执着地亮了一会儿，见秦冉实在不搭理自己，他才按下来。凌晨一点，他放在另一边的手机响起，是顾西池的电话。他身边的环境很暗，一张好看的脸突然放大。 一群狗玩意儿突然摸到了我的地址，宝贝儿，你的技术不管用啊。前段时间还风平浪静的，最近突然就找到我了。 烟杆还在车上，他戴着耳机，嘴里咬着一根烟，声音也不是特别清楚。秦冉下了床，又开了门，走到了走廊尽头，这两边是放清洁工具的房间。他戴上耳机，又轻又慢地开口道：不可能。 就说你技术不到家，你应该去黑客联盟与时俱进，我找了黑客联盟的人帮我搞定。 顾西池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又匆忙开口： 我躲几天再回国，不说了，我得挂了。 说着他切断了视频连接。秦冉却若有所思地看着手机界面，想了想，回寝室拿了自己的笔记本放到桌子上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林思然半夜迷迷糊糊起来上厕所，就看到黑夜里有一点点亮光。秦冉坐在桌子面前，手搭在电脑的键盘上，是有些苍冷的白。荧光下那张脸素冷，比起他平日里少了几分漫不经心，多了几分认真。 冉冉， 林思然揉了揉眼睛，看到密密麻麻的数字突然间跳成了游戏界面。 这么晚还玩游戏啊？ 他眨了眨眼，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没睡醒，眼神不清楚。秦冉喝了一口水，气定神闲地回答。九州游很火，林思然只看到班里的男生玩过，不过最近因为孟欣然的事，他也了解了一点，也在乔生的怂恿下下了游戏。 哇，你这是什么卡牌？好好看啊。 有人说过，女生无论把什么游戏都能玩成换装游戏。秦冉默默地看了一下页面，顿了顿，然后开口：女娲， 为什么我只有五个很丑的男人？ 林思然突然清醒，啊，那五个是系统自带的。秦冉随手刷了个副本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你喜欢，我过几天送你一个。 哦，原来卡牌是可以送的，好。 林思然激动了一会儿，然后去上了个厕所，才爬到床上睡觉。过了两分钟，林思然平稳的呼吸声传来，秦冉瞥了他一眼，修长的手指动了动，然后迅速调换了一个页面。与此同时，国外，顾西池叼着烟骂了一句，他开车换了一个酒店。这个酒店他并不准备多待，停留五分钟，他准备汽车步行去另外一家酒店。然而，等他刷身份证的时候，前台美女微笑，用当地 F 语问他： 李先生，只剩下标间。 顾西池靠着前台，目观四方，十分随意地点头。等那美女问完，他手才顿了顿，拿回自己的身份证，上面是顾西池三个字没错，可是英文名怎么是李大壮？ 他不动声色地去了他的房间，没有立马走，等了一个小时，都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出现。被追了好几天，顾西池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他先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，然后躺在沙发上，手有气无力地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找出秦冉的头像，没打电话，也没有发视频，直接发出去一条信息： 你不行啊，宝贝儿，黑客联盟速度果然可以，我已经摆脱追踪了，等我忙完回来。 收到这条信息的秦冉已经收起了电脑，又看了好几页书，正准备睡觉，他看了一眼顾西池的消息，秦冉眯了眯眼，然后非常嫌弃的打了两个字回过去： 切，傻逼。 另一边，京城，江冬夜这一夜也很忙，他坐在办公室，手边也摆了一杯咖啡，办公室电话铃声响了，他连忙接起。 又失去连接了。 江冬夜放下咖啡杯，眯了眯眼。 你们不是说快抓到人了吗？ 那边又说了一句。江冬夜起身站在落地窗边，看四九城的夜景，最后长叹道： 哎，机会你没把握住，俊爷这次不一定还会出手给我们消息了。 好半晌后，江冬夜低头理了理衣领。 等月底吧，老爷子大寿，俊爷应该会回来，我当面再跟他说说。 他挂断了电话，想了想，又打给陆兆颖，一连打了三个。刚睡着就被人吵醒，陆兆颖给他最真实的反应就是把他拉到了黑名单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